起飞前的一刻又想起你了，或许是耳机里情歌唱得太深刻，是我错了，热情给错了，做什么都是错的。 小心。